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最喜欢的电影是《肖申克的救赎》。我想大多数的80后谈到最爱的外国电影，应该无外乎就是《肖申克的救赎》或者《阿甘正传》吧。《肖申克的救赎》基本每年看一次都会被震撼一下。电影讨论了才华、毅力、友情、自由与公平。电影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年老的犯人在肖申克监狱被关押了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的时候，不但没有满心欢喜，反而面临精神上的崩溃。他刻骨铭心地爱上了这间剥夺他自由的监狱。50年时间，重获自由的他面临的是对一切的陌生和无所适从。每次看到这一幕，我基本都会落泪。也许生活是一个巨大的笼子，你讨厌它，然后逐渐习惯它，最后开始依赖它。愿我们都可以跳出这个笼子，不被现实左右，做好自己。愿所有人，当希望只带给你痛苦的时候，你仍会坚持希望。 I got a feeling called the blues, oh Lord, since my baby said goodbye. Lord, I don't know what I'll do. All I do is sit and sigh. Oh Lord, that last long day she said goodbye. Well, Lord, I thought I would cry. She'll do me, she'll do you. She's got that kind of lovin'.Lord, I love to hear her when she called me sweet daddy, such a beautiful dream. I hate to think it all over, I've lost my heart it seems. I've grown so used to you somehow. Well, I'm nobody's sugar daddy now, and I'm lonesome. I got to love sick. 年轻是什么？是牢牢把握的时代连接，是努力追寻的自我认同。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携手国美手机54青年节特别呈现国美 U7 mini 互动体验，全面屏加双面玻璃设计，三重生物识别智慧系统，知我更懂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公爱青年计划，更有超级优惠团购限时奉上，掌握互联大先机，享受生活小确幸。北京青年广播与国美 U7 mini 一同倡导青年新主张。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今天接过新时代的火炬，我们是新青年。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 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嗨，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为你带来。我是道道哟，今天我们又见面喽。那今天呢，真的是特别 happy 啊！今天在这个持续了两天的这个 live house 和酒吧灯光之后呢，今天终于大亮了。好，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也是一位，不是一位啊，它是一支乐队。然后这支乐队呢，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名字，而且很文艺。他们呢，也是一支非常成熟且优秀的乐队。让我们掌声欢迎自画像。嗨， 大家好，大家好， 耶，呱唧呱唧。今天是自画像四位，四圈二，来了两位，对对对，来了二分之一，嗯，对，这个 四分之二，二分之一， 哎，我这数学真的是多年之后，基本上都还给了当年的数学老师。好，那么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自画像乐队的主唱。是，我叫李安。 哇，李安真的是跟大导演如出一辙。而且我觉得，哎，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的气质跟他也有一点像。 啊，好，岁数大之后还长得真有点像。 哎，真的是有点像。哎， 确定不是因为胖吗？ 好，那么另外一位非常像小精灵一样可爱漂亮的美女是 Hello 大家好，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自画像乐队的键盘手李增廷。 哇，好专业呀。练过， 广播听多了。 对，真的是非常专业的自我介绍哈。那这个一位是主唱吉他手，还有一位是键盘手。今天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然还给我们带了小礼物，看，当当当当，这就是他们的新专辑《自画像》，看清楚了吗？自画像啊，如一，嗯，然后这个背面呢是用楷书字体， 啊，对 写的，对这些歌的名字，今天也会在我们的现场演唱其中的部分歌曲，嗯，这个专辑是什么时候发的？ 刚发的吧？ 刚发的？ 上个月。 哦，上个月刚发。 做了挺长时间，做了两三年才做完。 哦，真的吗？对，是说乐队有严重的拖延症吗？所以做了两三年。 乐队其实没有，公司比较有。 公司有拖延症。老板，你听到了吗？这个为了怎么说呢？对你拖延了两三年才发这张专辑表示一下歉意的话，请在我们的平台刷刷小礼物，哈哈，支持一下。对，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收听的方式呢，当然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啦。那还有收看的方式，大家可以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活力982，然后就是我们的直播现场。好的，那么666小礼物还有关注转发都来走一波啊。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其实我觉得今天还是有必要再介绍一下二位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今天这两位呢都不是全职的音乐人。 对，全职都没来。 是的，哦，全职那两个都没来是吗？ 都干活去了。 哦，真是的，肯定是去别的乐队串门去了吧。 是。 我懂了。对，那来说一下你们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呢？ 你先说吧。 我的职业是 那个游戏公司的声音设计师。 哇，游戏公司声音设计师，这个好新颖啊，这个身份，我好感兴趣。 很苦很累， 对，是吗？待会儿给我们讲解一下哈，这个就是光鲜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辛酸。 职业开创现在有5年了吗？ 还真没有。 真的吗？ 但是现在各个游戏公司都越来越注重这一块，因为要注重用户的体验嘛。 对，简单来说就是游戏当中的 BGM。 是的，大家所玩的这些驰名中外的游戏手游，对，都是通过他们去这个包装制作出来的哈。对，待会儿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对，我也可以推荐你上我们另外一个档节目《漫游嗨翻天》。对，那主唱李安，你的另一个身份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情况，我是一个美术老师。 美术老师， 自带掌声。 耶、yeah, ！我特别羡慕会画画的人，快把我们的画板搬上来。对， 还行吧，还行吧， 是吧？那你是主攻是哪个方向呢？油画、国画还是？ 就算西画吧， 西画、 就是、油画那一方面。 哦、油画 大学学的美术教育。 哦，那你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吗？ 对对，这画画是童子功、哦，其实音乐是半路出家的。 嗯、 一般画画人弹琴玩音乐特别多。 嗯， 什么丁武啊、沈黎辉啊、那个摩登老总，还有好多好多全是画画啊，窦唯也是画画。 对，真是，我就发现这个美术和音乐它是相通的，因为前段时间也有一个组合乐队，然后那天是三个人一起来到直播间，然后唱完了之后都节目快结束了，然后说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呢？对，其中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画家。我说哎，为什么没有带着画板来？好吧，那今天又邀请到了一位美术老师。哎，真的好想让你现成作 画。 画 的太多了。 对，就是对于我来说，我的画画只停留在小鸡十米图这个阶段。好，那么今天我们还是以音乐为主啊，用音乐跟大家交流。今天请到的是自画像乐队的两位。嗯，第一首歌就来一个会友吧。 行，来。 对，第一首唱什么呢？专辑的主打同名歌曲吗？还是？ 都有什么呀？ 我给你念念。 是自己的专辑吗？ 就是你的专辑吗？电报大楼、鲸鱼山坡、如一、张扬的新生活、海上舞步、温暖忧伤、转身、独自过冬、第三只盲眼、一岸湖泊、再见少年。 名字起的都挺好听的。 对啊，都挺好听的，但是今天我们只有6首啊，所以刚才这些是全部的这个内容。嗯， 行，那就如一吧。 如一啊，如一是这个专辑的名字，也是。 对，这专辑名字挺逗，因为 为什么叫如一？ 有很大争议，因为这里边本来有一首歌叫《鲸鱼山坡》， 嗯， 然后我们的录音师胡林老师特别喜欢那首歌， 嗯， 就是就叫这个，我们觉得还不错， 嗯， 然后我自己有一个私心，我觉得特别，因为我们第一张专辑名字叫《文艺复兴》， 哦， 第二张我特别想叫《唯心主义》， 嗯， 但他们说觉得实在是太个性化了， 嗯， 然后讨论来讨论去，忽然就觉得如一，哎，这名字其实还行，让大家觉得 始终如一，是这个意思吗？ 是，全票通过。 哇，好吧，那如一就是这么被推选为专辑的名字。 怪怪的。 好的，那我们就把这首歌先带给大家。 好。 OK， 准备好了。 举起手，耶！你别太在意岁月刻下的光景，太多的悲喜，太多曾经，都转有心意，那一颗心多孤寂，许愿的风景也成曾经，穿过奔流的银河，踏着寂静的湖泊，穿越雨夜的阻隔，看日出的轮廓，如果我忘记了我追求坚持的生活，在艰难的时刻陪我度过，风无言语带走光阴，涟漪逐里了无痕迹，波光飘 川流不息，划过冬夏流年的花衣，似梦初醒，越过流星，昨日已无 老巢的前奏了是吗？来当 BGM 吧。对，来大家可以互动哦。谢谢雾宝斋关注了主播，点亮了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如果觉得这首歌好听的话，刷一波小礼物。 来一个，来一个。 跨过一万里，追随你的身影，愿化作流星，祝福你。至死又不渝，那一颗心多孤寂，许愿的风景也成回忆。穿过奔流的银河，踏着寂静的湖泊，翻越日夜的阻隔，看日出的轮廓。如果我忘记了我追寻坚持的生活，在艰难的时刻陪我度过，风无言语带走光阴，立一伫立了无痕迹，火花飘逸化为知息，山河不移，书向哪里，就让时光川流不息，划过冬夏流年的花衣，似梦初醒，掠过流星，昨日已无影。 对，其实这首歌还是挺有摇滚的感觉的。 对，其实这首歌的风格跟我们别的还不太一样。 嗯， 宣传上我们写的是为一首港式摇滚歌曲， 港式摇滚， 你觉得像五月天的感觉 啊？是哈、啊，还真有点。 对， 五月天那属于，而且他们不是台湾地区的，对，一样的 哈、啊。对对 对对对，反正都是。这种怎么说呢，是大众比较能接受的这种流行的感觉，但是流行摇滚会结合在一起。 对， 对， 因为我们其实还是一个挺燥的、 嗯、 然后玩了这么多年、 啊、 燥确实不好出来，还是唱唱流行摇滚 啊。那所以今天准备的这些歌有哪首是燥的，有哪些是这个抒情摇滚的呢、 啊、这张专辑还行，都不是特别燥、 啊、 但是有那个类似 disco 的歌曲，电报大楼和张扬的新生活。 哦，是这样的。哎，那待会儿我们可以这个听听看电报大楼是什么感觉啊。 对对对， 是的，电报大楼，我觉得就是这张专辑所有歌曲的名字都取得特别的好， 文艺范儿，谢谢夸奖。 是的，真的是特别文艺哈。那我想问一下，两个人是不是就是平时就是很文艺的人呢？因为你想，你们两个的职业，尤其我觉得李安，像你跟美术这些接触，你肯定是内心会特别的孤独，孤独的文艺者。 还真是，我觉得是， 是吗？来来，曾婷，你来评价一下。我觉得你们之间这么熟，你肯定会特别清楚。 啊，我觉得还是个挺文艺的人， 是吗？那你呢？ 有导演范儿 啊，有导演范儿。来，下一个李安就是你了。对， 对， 下一部电影什么时候出？ 应该去稍微骗点钱拍个电影什么的。 对，你们不是有微综艺吗？是你当导演吗？ 不是，另外一个朋友。 哦，他比你还文艺是？ 对对，拉着一起玩玩 啊。 一般自己导自己演的话，估计就该黄了，还让别人来导比较合适。 好的，那你们这个小小的微综艺是什么？就是讲述什么呢？ 啊，就是我们一个特别小的微综艺，其实正片也就十分钟。然后 已经不小了，我觉得挺好玩的。 对，每十分钟要加一个我们一个现场的一个歌曲， 嗯、 加在一起15分钟、 嗯嗯。 这个节目叫滔滔不绝。 诶，滔滔不绝，这是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 的 微信名字。 我们就是为了蹭他们的热度。 没有没有啊， 因为那个主持人叫涛涛。 他是我的好朋友。 难道不会是？ 不是同一个， 不是同一个， 是我的小学同学，他叫 那不是 啊？对，蔡文涛，然后小名叫涛涛。我们也定了好多奇怪的名字，在录第一期的时候，然后那个导演说不行，你必须先起个名字。后来我们就说那就滔滔不绝吧。就是太贫了，都是北京孩子太贫了。 对，你看得出来，平时都是比较贫的。 对， 是。那曾婷呢？曾婷，你们工作忙吗？这是一个新兴的产业，是不是？ 还比较新啊，就是很忙。 哇，那今天真是百忙之中来抽空上节目。 不是，我们就要因为我们要负责整个公司的所有的声音，所以就很忙。 所有的声音，哎，可是这个声音采样也是归你们去 哦，对，会有一些采样，比如说公鸡呀、或者脚步呀，这种声音都是采样。 他就会打自己吗？ 当然不是了。 对，其实好多的朋友也都是这个哦，我看到 CC 大哥，请主播读我的名字。好的，这个谢谢 CC 大哥送的小礼物哈、这是什么呢？掌声，谢谢。好，这个往事如风，李老师爆了。 这是谁？ 这是哪？两个都是李老师。对，李老师非常的棒啊！今天是二位李老师做客我们的现场。好，切回到刚才的话题。对，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游戏的音乐，那这些都是你们来原创吗？ 我想一想啊、是的。 好好 说啊。 哇 ，BGM 是的。 哇，真的是要根据不同的游戏来设计不同的音乐。 对，要看游戏的风格，看是古风呀，还是现代，还是 Q， 还是二次元，都不太一样。 来，爆出几款大游戏大 IP 的名字。 开心消消乐是不是你？ 开心消消乐是吗？ 那个是我是我上家公司。 哦，真的？ 对，我在乐元素上家公司。 哇，我觉得消消乐特别适合我，我可愿意玩消消乐了。 对， 对，现在还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根据一些武侠小说改编的游戏，对不对？ 对，有很多。 是的。好，那其实呢，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曾婷呢是一个萌系的少女，她对二次元呢也是比较喜欢的。 是的。 对，最近有关注什么动漫吗？ 最近有出一个动漫叫一人之下。 哦，一人之下好像是有。 对，然后这个现在还挺火的，然后好像也要改编成好像被腾讯爸爸买了 IP。 国漫吗？日漫？ 国漫。 国漫。哦，那然后要拍成电视剧还是游戏，做成游戏呢？ 现在是有动漫，好像是要做游戏吧，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了。 游戏呢，我是稍微放点心。对，这个因为游戏里的人物都特别的美型嘛，如果你要找真人的话，大家都很帅，可是呢不一定会有符合这个形象的。 对 这个就很难，众口难调。好了，那么我们还是这个先聊天告一段落，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好，那么接下来往事如风说李老师刚才声音爆了。对，李老师可以唱歌的时候离话筒稍微远一点。好，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我们唱什么呢？ 其实都行。 那不如这样，既然刚才都已经提到电报大楼了，我们就把这首歌带给大家，好不好？ 没问题。 好， 希望大家会喜欢。电报大楼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副歌，希望。 是吗？哎呦，那我们必须得好好听一下哈。 对，弹前的跟我们一起唱吧。 好呀。我们的 CDD 一听到说电报大楼，直接卡碟了。对，好，现在电报大楼要来了哦。这电报真的是离我们太久远的一个事情了。OK， 准备好了。 好。 只要你爱上 Mary， 他们约在一个下午的3点。他们约在电报大楼下面找失去的诺言。可是他们发现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昨天，还有那温柔的风忘记带走了缠绵。 嗨起来吧， 来嗨起来，嗨起来啊、 好，吉他手 solo。 握紧你的手，要乘浓厚的河边没有尽头。是谁的梦拥抱你的梦，那枕边的抱 中亲吻你的温柔，你说不够的是你所有，他想拥有你全部的自由，他像是风吹动的自由。 Mary 说两个人不如一个人，让你说他爱上一个眷恋。 Mary 说那眷恋不是我们。 啊，有没有一起唱副歌？一会儿跟着我们的键盘手一起把副歌唱起来吧。 好的，现学一下。 对，肯定会的。 对， 是谁的手，又是谁的手，曾答应你要带你去远走，是谁的梦，又是谁的梦，从你的生命之中带走幽默。你要寻找，你还要寻找安慰的借口，是你给的太少，走过的路口变成你的伤口。 Mary 说两个人不如一个人， 对，现在有这个朋友说可以站起来，造起来。 每次演出我们都会说下一个环节需要你借给我们的手， 是吗？下一个环节是什么？ 是谁的手，那是谁的手，是谁的手，那是你的手，是谁的手，举起你的手，是谁的手，举起你的手，是谁的手，那是你的手，是谁的手，举起你的手，是谁的手，那是你的手。 走一遍，跟我们一起唱副歌好吗？来吧， 二三四， 掌声 在哪里？先发在哪里？对，刚才看到这个往事如风，绝对是我们的铁杆粉丝。对，往事如风说了好多，因为他们也很了解你，还有 CC 大哥也是。谢谢大家送的小礼物哈。然后呢， 谢谢 对，刚才确实有朋友说 CC 大哥说可以聊聊养音乐和养猫的话题。嗯， 还是你的好朋友。 可是 猫咪， 我们都养猫 啊，都养猫。他说了两个人都养猫，是不是？ 我们这四个人，家里一共九只猫，是吧？ 真的吗？ 一人两只， 有两只， 一人两只，我两只，然后贝斯手是两只，前一阵又捡了一只， 又捡了一只。 啊，对，鼓手的那猫送人了，因为他养两只狗， 对， 他现在剩几只了？ 对，请问现在剩多少只？来算一下。对。是的，其实大家都是猫奴哈，我觉得这个就养猫的话题可以成为我们后半段一个贯穿始终的大主题。对，好，我们先来说一下大家各位的猫都是什么品种，中华田园猫还是西洋的一些品种呢？ 我有一只折耳猫，但是它 好可爱， 命运有点坎坷。 怎么了？ 它已经被人弃养了两次。 哦，到你这儿是已经 就我是第三任主人， 第三任弃养。 对， 我才不会 的。是的，那你要好好的陪伴它哦。 对呀、啊，而且折耳，它大家都知道，现在就对它这个品种有一些争议嘛。 对对对。 所以我会好好对它的。 是的，是的，嗯，你的猫咪是折耳，还有一只呢？ 还有一只是中华田园猫，但是它全身都是黑色的。 哇， 可爱。 好棒啊，这两只在一起我觉得折耳会受欺负。 中华田园猫就是短毛猫吗？ 对，是一只短毛猫。 对，中华田园猫就是我们特有的小猫咪。对，那李安你家里是什么样的猫咪？ 我家是养过好多猫，现在有的是两只，一只是就是虎斑猫，花狸猫 啊，狸花。

对，就没想到大家都是猫奴，我也是一个猫奴。刚才说到这个李安家的两只猫， 对对对， 一只是虎斑猫，还有一只是什么，是个大白， 对，还有一只是大白猫，但其实它个头特别小，是一个母猫，所以特别大。2001年养的，现在应该是17岁了。 17岁，我的天哪，绝对 健康的。 17岁，对，就咱俩的同龄人。 对对对，然后她是相当于猫里面的奶奶。 咱们还是少女， 对。 发现从这猫它吃东西就看出，真是少食多餐会健康。这只猫它是母猫，特别挑食。从1-2岁就挑食，挑到现在，每天那猫粮就给倒好多，就吃一点点儿，但它一天可能要吃4-5次。 哦。 然后还瘦。但是就是没皮包骨的那种，反正就特别瘦， 就非常的优雅健美，对不对？ 对，有小心眼儿的猫。 我们家呢也是一只那个虎斑美短，然后是一个2岁的小男猫，那每天吃的，我的天哪，他每天我感觉他除了睡就是吃，胖的已经没边儿了。好，那么我们这个猫呢，可能先我们先聊到这儿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在下半段有很多的歌曲要带给大家。对，刚才还在聊说因为李安是美术老师嘛，然后我就在想，那你们演出的时候你的学生会去吗？ 因为我是小学老师，所以去的比较少，也有去的 啊，也有去的， 有那个家长认识了之后，然后家长带着孩子去， 对，孩子说老师为李老师打 call， 拍一会儿，然后 对对，还有一个，那曾婷这边呢？你的同事就是大家都知道你是在玩乐队，是吗？ 嗯，知道知道。 哦，然后他们会说，哇，那要不要邀请你们的乐队给我们配一段 BGM？ 以后如果有像那个摇滚风格的游戏，可以考虑。 这个可以有。 对，这个可以有啊，我觉得这个还是结合的比较好的。对，好的，那么我们自画像乐队的专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如一》，这也是第二张了，对吧？ 对，第二张。 第二张专辑，第一张专辑的名字我更喜欢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 是的， 蓝不拉几的一个盘 啊，是吧？大家去找一下。对，现在这些歌曲都在网上的一些音乐平台都有，对吧？ 对对对，我们新专辑是 QQ 音乐，然后网易、酷我、酷狗、百度，就是 等于是全铺了。 虾米还没有。 哦，虾米还没有， 因为我们这张是跟那个公司的名字忽然忘了。 没关系，没关系。 啊，对对对。泰和音乐合作 啊，好的， 他们铺的全网。 我以为想不起来就把这段这锅擦了背锅。对，还好还好，没关系。好的，那么这谢天笑笑来了，说我是教父。行了行了，这个教父好，教父好。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唱歌吧，好不好？ 好好。 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想唱什么呢？有张扬的新生活，还有温暖忧伤，转身独自过冬。 温暖忧伤，独自过冬都行啊，其实还是比较悲伤的歌曲，听这歌名。 独自过冬是不是？ 对，独自过冬其实送给我们，送给我们鼓手的。 为什么呢？ 开玩笑，开玩笑。这个歌就描写一个男孩，他跟一个女孩相恋，特别喜欢一个女孩，然后是秋天好的，过了一个美好的冬天，第二年的秋天俩人分手了。而且男孩就感觉已经不知道心里的那个冷还是。就是气温的冷，就不能带自己过冬天了，这么一个特别伤心的歌。 哦，是哈，哎呀，昨天的嘉宾也是啊，他也是有一首这个他自己的那个经历嘛，然后写出来的一首情歌，是非常让人觉得很伤感啊。 容易成功。 对对对，不知道这个怎么样？来，我们要不然就先把这独自过冬带来。 好，独自过冬，希望你们喜欢。 是的，鼓手你在听吗？唱给你听啊。对，先把悲伤的唱过，然后之后就都是美好的了。好的，我的天哪，稍等啊，我们再唠两毛钱的。 好好好。 这个 CD 机不知道为什么，哎，其实今天带了吉他，对 对， 就待会儿如果要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吉他弹唱 啊， 随机的来弹唱一下啊。 对，其实这首歌行。 其实这首歌可以哈，但是我们的 CD 机好了。 好吧，来吧。 好，那么现在就开始我们的独自过冬啊。鼓手再次 Q 一下你，记得听哦。 好，赶紧看吧，老铁。 的街头，你笼罩的时候。 记在那路口，那年深秋，温暖依旧，我不停地追随，逃不过那伤悲，拥有的岁月从不曾后悔，也许会有一天我们会以为该如何拥抱着，紧紧地拥抱着。那天我等了很久，在你消失的路口，雨万岁冬夜流走，彻夜等候，怕你回头，我不停地追随，逃不过那伤悲，拥有的岁月从不曾后，也许会有一天我们会以为该如何拥抱着，紧紧地拥抱着。我所有的留恋停泊在那一天，我们的故事飘散如过冬天，过冬天，冬天。 啊，唱完了，这么悲伤歌唱完了。 哎呀，这么个悲伤的歌，我觉得这首歌难度好高啊。真的吗？对，但是可能对于我来说难度系数比较高。你觉得这首歌如果要是放在 KTV 的话，会不会传唱度点唱度很高呢？ 应该会吧，我们这首歌拍 MV 了，然后马上也会上线了。 哎呀，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我把这首歌的 MV 再带来给大家欣赏一下。对，好，有机会欣赏一下哈。刚才呢，谢天笑笑，这个就是真的是发来了所有这首歌的关键词。对，看来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哈。他说，哎呀，仿佛听到了李老师的故事，那个鼓手的鼓手好像是个影子，难道是你的故事？ 知道的太多了 啊！你知道的太多了。好，那么这个我们这首歌唱完了哈，是略带悲伤，但是呢，依然是唱完之后我们要笑着前行了。 对， 咱们乐队是来说说乐队的发展史，好不好？对，其实这个应该是放在最开始简介的时候。 一小时说不完 啊！真的吗？这个乐队咱们什么时候成立？成立之初到现在就是现在的阵容吗？ 简单说，快速说，2005年成立。 哦， 哇，十几年了，2005年， 那真是13年了。 对，其实没有那么长，因为09年出的是等于08年底我们解散了。 哦， 都是大学同学一起玩，后来大家娶妻生子找工作就散掉了。然后09年组了一个另外一个乐队，一个职业乐手组成乐队。 哦， 但是玩到2011年是吧？ 我不知道， 他不知道 啊。对， 咱那个乐队也解散了，因为那个乐队他们后来去参加别的什么，比如二手玫瑰啊什么的，接玩乐队的乐手。哎，可以了解一下， 可以了解一下哈。 对，我们是 他们担任是什么鼓手吗？ 是的，是的， 真的是鼓手， 是鼓手。然后12年的时候，我又重组，又把那名字换回来了。 2005年叫四花香，现在又换回来了，不忘初心嘛，始终如一。 哎，是的， 四花香也 忘了忘了， 找回来了。 对，在这儿找不回来了。对，始终如一，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嗯， 陆续加入，然后2012年、2013年键盘手李增廷加入， 嗯， 后来也有人员的交替，大概2014年的时候，现在的鼓手，2015年现在贝斯，陆陆续加入，就现在稳定了四人阵容， 哦、 四人阵容。 哎，不错不错哈、啊！四人阵容经历了各自的坎坷之后呢，终于是汇成了一个自画像。 对 对, 对, 对，自画像是谁起的名字？你吗？ 自画像是我们2005年组乐队的时候，当时那个鼓手起。 哦，好的。 鼓手跟我们很有渊源。 对，鼓手真的是很有渊源，又是鼓手的那个反面典型，然后又是他的这个起的名字哈。非常感谢鼓手，就是感谢其实一路走来的每一位成员。 啊， 对， 听你说感谢好像就是要开除。 对，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还有好长的时间。好啦，那么这个乐队的简介是完成了。那现在这四个人，你们平时如果是写歌的话，是有人来作词作曲吗？ 词曲一般是我， 哦， 编曲是我们就在一起 啊、哦， 在一起。 对对，好的。然后那排练的时间，就你们四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多吗？ 我们四个人在一起时间还蛮多的， 嗯， 但排练的时间并不太多， 哦、 因为现在摇滚乐队有点稍微削弱化了，所以经常编曲都在家。 哦， 大家在一起编曲， 哦， 然后我们还会一块儿拍微综艺、拍 MV， 就是好多时间在一起， 哦， 就玩、喝、吃、聊， 是吧？那四个人关系一定特别好。曾婷呢，作为一个唯一的女生吧，应该是，对，在他们打牌和喝，包括吃大腰子的时候，你也一起吗？ 我除了不吃大腰子，别的都一起。 他是最能打牌的， 哦， 那俩 真的，啊嗯。 我南方人，我可能有点爱 啊，南方姑娘 是不是？ 是四川的妹子吗？ 嗯，湖南的。 湖南的妹子啊， 嗯嗯， 难怪如此的萌系和水灵。 但是看起来比较女性化， 啊， 其实她是纯爷们 儿啊，真的。 自己也是女的呀。 我们的鼓手是比较娘的一个。 今天的鼓手招谁惹？鼓手说：“哎，我今天招谁惹谁了？你们不断的 Q 我。 ”没来说谁。 嗯，哦，原来是这样的哈。好了，那么谢天笑笑又送了这个一个赞，嗯，好， 谢谢， 谢 谢，说立秋了，今天是立夏吧，应该是还没立夏就开始立秋了。 那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哦， 我2009年乐队叫今日立秋。 哦，立秋了，好吧，我错怪你了。对，因为我还想说还没有立夏呢。 对， 好的，那真的是忠实粉丝哈，谢谢， 谢谢，谢谢。 对，接下来那我们就带来欢脱的歌曲吧。对，独自过冬之后要开展张扬的新生活了。 嗯，新生活。 对，新生活吧。 好，嗨起来吧。 嗨起来，嗨起来。这首是什么样的风格？跟电报大楼有点类似吗？ 啊，有点类似。完了， 啊， 这个还是送给鼓手。 还真是。 鼓手，这为什么要送？又要送给鼓手？ 刚才那个独自过冬是开玩笑送给现在鼓手。 嗯， 这个歌是真正送给我们，就是金立秋那个乐队鼓手的。 嗯， 他叫张扬。 哦。 这歌就是说张扬的新生活。 哦，是他的。 他是北京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鼓手， 嗯， 然后还要为他吹嘘啊，因为我特别喜欢他。 嗯，好好好，来吹嘘，商业互吹开始啊。嗯， 然后他刚加入乐队的时候，然后忽然脚上得了一个问题，起了一个就是类似良性肿瘤的东西。 哎呦， 然后就不能打鼓了，去做手术。当时我们觉得，哎呀，好揪心啊。 嗯。 然后我们知道好多同行呢，就开瓶庆祝了，因为他太有名了。哈哈哈哈哈！ 怎么会这样？ 最后来手术成功了。 嗯，哦。 然后他就换一种生活继续我们玩了那个乐队，他就通过那个手术之后就改吃素，所以这首歌的歌词都是送给他的。 啊，嗯哦，那里面一定充满了炸鸡啊，各种肉食， 烤包什么的。 好，那我们就送给张扬的新生活。 对，张扬新生活特别开心，刘哥。 好， 好，准备好来吧。 耶！ 想要的生活符合你浪漫的步调，今天你找到一份工作，星期一到星期五 生说我想要活着，后半生我只能吃蔬菜了。今晚我突然哭了，但哭的时候我想 接下来是精彩的贝斯 solo。 贝斯今天不在耶， 这是他特地在录音棚里录的大 solo。 哦，真的吗？ 北京钩机选手。 好，感谢我们的贝斯手。 愿祝我们幸福的快乐，愿祝快乐幸福的生活，愿祝我们幸福的执着，跟着执着再次的生活，跟着我们幸福的快乐，跟着快乐幸福的执着，跟着执着幸福的生活，跟着执着再次的生活。不要忘记我绚丽的生活，无聊的生活全部离开我。 新生活，张扬的新生活，当然也是送给所有人哈。对对对，这首还真的是，就是只能吃素了。这样我还是一直梗留在这个梗当中。 对土嗨歌曲。 对，真是啊，要现在来说，这个真的不是土嗨了。对，土嗨不应该是像一颗嗨草，嗨草，嗨草，嗨草，随波飘摇。 你们俩都是时尚的弄潮儿。 对呀、啊，对呀、啊，哎，你们俩玩抖音吗？ 其实这首歌我前一阵放在抖音上的、 是吧？ 还有一个选拔什么汪峰组评委的那个， 哦， 我记得可以跳一跳《新生活》试试吧。 是吧？我觉得可以。哎，那你们有没有为他编一段舞啊？ 还没有，很快可以编吧。 是，我觉得可以让鼓手来编一下，对不对？ 对， 你刚才不是说鼓手有一点？对，我觉得可能鼓手适合编舞。我觉得鼓手要气死了。 他现在没来，来到大白眼不给你。 鼓手一如果鼓手在现场的话，一定会愤然离席的。 对，他是一个小孩，他是97年的，所以特别的聒噪，然后也欢脱。 真的很欢脱哈。对，我觉得这个这还真的是，就整个乐队应该年龄都不大，对吧？ 我比较大。 你是80后吗？ 对，我80后，然后平均年龄特别小。鼓手是97，然后贝斯手95，他是93。 人家白毛一个岁数， 不是 哇，真的，你们怎么都这么年轻？哎，好吧， 我比较老。 这作为一个80后，我就还好，咱们俩 对 是同龄人。好的，那么这是我们的新歌啊，张扬的新生活。那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计划呀之类的。 刚刚发新专辑，然后希望能去巡演，也在跟公司跟时间去计划。如果能巡演就再次上路。去年巡过一轮，然后14年。 去年都去哪儿了？ 我去15、16个的吧。 这么多。 广州、深圳、珠海，还有哪儿？青岛、淄博、青海、西宁、兰州，还有好几个呢吧。 对，还有河北省。 西安。 西安，对，西安陕西， 哇，就基本上好像全国的这些大的省份全都走遍了。 第二圈，再巡是第三圈了。 先 去过长沙什么的都。 对对对，先去那个曾婷的老家。 对，好好吃点。 是的，就选一个又有美食又有美景的地方巡演。 台州， 好的， 我们这回去了台州，推大家一定要去台州。 台州，为什么呢？ 吃小龙虾。 我们 吃了23斤小龙虾。 对。 花了不到1000块钱。 对。 哦，是 最后一个缩手指的。 又 吃。对，你就是去那个小龙虾的产地，它一定会特别便宜，还特别好吃。 台州。666。 对，台州666啊。对，好了，那么接下来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是 打算再唱一首歌呢，还是看一个 MV 呢，还是 都行吧、哎、 都行。 女士优先， 女士优先是如一的那首歌的 MV， 我今天准备了、啊、对，然后 可以吧， 可以吗？那这样吧，我们先 我们来导演一会儿， 我们导演一会儿啊，我们边看来边点评一下。好，这首《如一》来自自华小乐队。这是在哪条公路上开的？ 是湖北水镇。 湖北水镇哦， 这是一首刀郎唱的。我们其实很有意思，这两天刚刚大写主题曲，然后这部叫做他的电影名字刚定好，应该叫思念请回答，还是随着刚定好了、 哦、好的， 导演是特别酷的一个女孩，然后她直接帮我们拍了60MV，特别感谢。我说要拍一特别高大上特别酷的，然后她跟她的老公就非常积极，然后开车我们就去，说给你拍一个最酷的 MV。 结果我们发现 是在哪儿， 冬天拍的，在那个古北水城上拍的，发现 穿着短袖是吧， 就是一片枯树，然后特别的、哦、然后拍着让那个哥们儿，其实他是一个特酷的人、哦、他就说哇， 这是你是不是， 对， 哦， 然后这个是在哪儿，合生汇的比较小的 鸡皮梗， 哇，灯火辉煌，哎， 结果当时拍着就觉得哇，这个景儿好80年代唐朝汇报的 对， 我觉得其实是刀郎的感觉， 戴上你的帽子是刀郎， 我长城， 好在帽子是那个唱， 就是你们这个 MV 可以是当成北京京郊一日游团片， 不要一个接地气吧，还是 导演听了之后一定会气死了，都会这么说，很棒很棒啊！ 他说是他拍的气息最 low， 然后那个气质最酷的一个 MV， 很酷，其实很酷，这是一种很怀旧的那种感觉。 后来他剪出来了，说你看了吗、嗯、他特别不好意思说你看了，如果不好我给你重拍，然后关系太好了、 哦、 我说挺酷的，有一看就拉回那种80年代的感觉， 是的是的， 挺好的。 你看这是地铁站，这都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吧， 谁不坐地铁 就是谁没走过立交桥，谁没看过，不，还真的很少有人在站在立交桥上看夜晚的车水马龙。 对， 在北京生活这么长时间，你有没有真正的去看过这个城市， 是看那雾霾后边， 就是你看看多美，这是国贸吗， 每对每一个摄影朋友都会说、 嗯、 而且密度多好， 嗯，很棒， 把层次给分出来了。 曾婷和鼓手以及贝斯并没有出镜， 我那天去了 啊， 因为拍的是 动得我大鼻涕都出来了，天了都没有用镜头。 你觉得这么炫酷接地气的场景不适合她那么炫酷的姑娘，其他的镜头都有 啊，都被剪掉了。 对，刀郎放屁。 对对对，是的。 对，好吧，我觉得我们这个可以新开一个小栏目叫 MV 解说， 挺有意思的， 真的是挺有意思的，解读各种80年，这是80年代的感觉啊。 其他几个特别的酷， 这是什么东西？天灯吗？塑料袋？ 是一个风筝。 风筝啊，风筝。华为工人，其实还是真的是非常的非常棒哎， 挺有意思，挺想法。 对，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 对，是的，去剪片子挺好。 嗯，好，那么好，我们切换到我们的主工作台。好，那么还剩一点点的时间哈，就是这个 MV 我们也放不完了，但是能够了解，其实这所有的 MV 当中都是不同风格的吧，应该。 对，都是风格差异特别大。 哦， 我还用这个实拍拍了这个海底的鲸鱼。 哇，就是鲸鱼山坡那首歌，对不对？ 可以看看。 好，到时候那个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不光是80年代的啊，还有这个后现代的呢。 对。 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挑战新歌声，谢谢， 感谢，再次感谢， 谢谢自华巷乐队，希望你们的专辑大卖，再来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自华巷乐队， 先溜走一波666， 对，走一波666啊，非常非常的棒。然后再次谢谢李安，谢谢曾婷， 谢谢， 对，谢谢二位李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以及小礼物的支持。我是道道，明天哦，明天就是青年节了，咱们都节日快乐， 祝节日快乐。 对，曾婷你得过儿童节。 对。